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。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八十一集。沈西语文总上不了140，昨天物理又少选了 B， 考过自己没有可能，而下次月考得等到四月，中间整整三个多月。当初是夏九家禁止沈西再说情话或写情书的，而作为交换提出沈西一当榜首，他就试试，而沈西也在遵守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沈西不考榜首，不拿第一，想谈恋爱就得主动。然而一来，他一向高冷独立，叫他开口说喜欢需要无法离开，十分困难。而他天生正经认真，也不太会撩撩就过。二来，自己以前明明白白实力拒绝，还说不会爱上沈西这种熊的，不想自己打脸，更不想在沈西面前自己打脸。他这类人永远觉得能够看清掌控一切，反反复复朝令夕改，显得对于生活完全没谱。三来，沈西一直遵守约定，而自己说定下标准就定下标准，说取消门槛就取消门槛，有点怪，显得沈西一年猛学没有作用，只要正常追求就好。第四呢，像自己这种性格抛下面子主动表白会让沈西非常嘚瑟。五呢，夏九家不是沈西，想不出来浪漫场景，希望对方想点主意。因此夏九家觉得沈西当次榜首，二人顺理成章要更加合适。 输掉一次半次也可以接受，那沈西势均力敌也很美好。到下学期我再努力，反超回去就没问题了。我并非是希望老婆弱小无力的那种功，可是沈西实在是不给力，这如何是好啊？难道故意考少？那不行，我太堕落了。 夏九家认为内心隐隐希望是一回事儿，身体当真行动是另一回事儿。明明能考730，却只拿720、710，叫R中全体老师同学觉得自己成绩下滑，那好憋屈啊。在大家眼中，不是沈西变得强了，而是自己变得弱了，这有本质区别。 真要自甘堕落，自动变弱啊。 时间已经过去一半，夏九家看完正面翻到反面，手表上分针指向56，夏九家变得十分紧张。 怎么办啊，不能再拖延了，必须下决定了。 可这何曾容易啊，夏九家已检查到了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问还是无法抉择。 最后一题12分肯定够了。是主动表白呢还是划掉答案呢？ 夏九家反复衡量，划掉答案肯定保准，过个周末到周一就能试试。想到这里，夏九家血液奔涌，大脑都有些发麻，白皙的胳膊上面浮现出细小颗粒，而主动表白则有变数，不知道能不能讲出口，也不知道何时能讲出口。然而划掉答案过于堕落，简直就是不思进取。忽然下课铃响，把夏九家惊得一抖，眼见监考老师拔脚走下讲台，而他自己在第一排会率先被收走卷子。夏九家在刺激之下好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，鬼使神差刷地提起黑色水笔，笔尖停在最后一题最后一行前面一点，稍微一顿，咬咬牙将那行划掉，而后是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三行。当监考老师将卷子拿在手中，一切无可变更，夏九家如释重负，仿佛做完一件极为艰难的任务，像瘪了气的氢气球软在椅子上面。 竟然在刺激下干了这种事情。算了，不思进取就不思进取吧。这一次，第一名暂且不要了。 夏九家从来不曾想过，最最重视第一的他会有今天，会不要了。可是，不靠自己，难道还靠那个大傻子吗？他觉得自己体内有过去从不曾出现的100个内心，1000个内心，个个都在叫嚣着好喜欢沈西，个个都是修炼千年的老妖精，凭他目前这张皮囊根本没法镇压得住。夏九家蓦地想起著名哲学家西蒙纳威伊那句有名的话，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。以前不懂，现在是懂了，他是有些变了。 爱情真是一个宇宙当中最最专制最最独裁的东西，他要来便来，将人搓扁揉圆，不问意见，他要你这样你就得这样，他要你肝肠寸断丑态百出，你就得肝肠寸断丑态百出。而不管人类进化发展到何地步，依旧只能当一个奴隶，由他控制，被他掌控，找不到任何可以提交申诉实现仲裁的机构。 对于放水，事后想来，夏九家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不过倒是能明白当时的想法。这一方面是为自己，在与人交往这件事上，夏九家一向无所作为，他有一些好的朋友，但基本上都是对方死缠烂打，他会关心会帮忙，可是极少主动约谁。另一方面，沈西猛学1年半多，全校皆知，偶像包袱落满灰尘，若是当真3年下来半次第一都没拿过，哎，何况如果主动表白，显得沈西猛学1年半多这事儿十分没有意义。当然最重要的面子，尤其是在沈西面前的面子，他说不好，但说不会喜欢叫不要缠着，结果又显得有点混乱，对未来没有认知，更没有掌控，让人觉得搞啥玩意儿。当然他的喜欢以后沈西必定可以感觉出来，但夏九家就是不想直白的讲。夏九家也不知道曾经拒绝而后因为喜欢又去告白的人有多少，他觉得好难开口啊。当然第二也丢面子，但不是面对沈西，后面还有12个大中小考试呢，等他继续碾压就没人能想起这回了。夏九家想，这将是沈西高二高三少数高光时刻。周一全校大榜发下，第一名沈西，语文142，英语145，数学150，物理98，化学100，生物100，总分735。第二名齐暖，语文140，英语144，数学148，物理98，化学98，生物100，总分728。第三名孙菲菲，语文140，英语144，数学145，物理98，化学100，生物100，总分727。第四名夏九家，语文143，英语145，数学150，物理100，化学100，生物88，总分726。第五名李霞， 这什么鬼，失算啊，我让太多了，我故意翻车一回翻过头了。我 本来想着保险点让12分，省得沈西还是不行，然而没有想到齐暖和孙菲菲双双超常发挥，一个超过1分，一个超过2分。沈西阴沉着脸，练过泰拳的手不自觉的用力，咔的一声掰断了一支水笔。这就是充当情圣的结果吗？他有点后悔，仅此一次，再没有了。 下个学期开始，我要把你们仨都甩20分以上，用网络流行的话说叫儿中知道，你爸爸还是你爸爸。 有上学期那个教训，安重前后等等，全都不敢肯定夏九家翻车，不吱声 潜伏在暗处等生物课。当他们发现下课铃响，生物老师走出教室，夏九家却没有反应的时候，个个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来。安仲前后对望一眼，眼中意思十分明显，真翻车了，而且还直接掉到第四。见夏九家最后一题全是道道，沈西小心地问： 东宝，怎么这题全都滑了？ 夏九家心情不好，阴沉着脸： 写完觉得不对，想用别的方法，于是就滑了。但刚写两三个字就发现还是不对了，没等想明白时间就用完了，所以还有几笔别的方法。 知道夏九家的性格，沈西没有怀疑，感受到他动宝周身奔涌出的一股黑色气旋，沈西十分乖巧，不敢提起试试，只是一直安慰： 嗨，一时没想明白而已，谁都会有脑子短路，你这只是时间不好，下回肯定还是第一啊。马上交卷，太凑巧了，不会再有下次的了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